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追雪球，搭着大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旁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谭卫红，一名职业律师，平时喜欢读书，喜欢参加读书分享，热爱传统文化，热心公益。读书让我们获得知识，品味不同的人生。那一本本被读完的书，都将成为我们生命中最有价值的沉淀。在快节奏和浮躁的生活中，读书让我们慢下来品味，静下来思考。下面读一段沈从文的《编程》。翠翠每天到白塔下，被太阳的一面去午睡，高处既极凉快，两山竹篁里叫得使人发松的竹雀和其他鸟类又如此之多，致使他在睡梦里尽为山鸟歌声所扶着，做的梦也便尝试顶荒唐的梦。这并不是人的罪过，诗人们会在一件小事上写出整本整部的诗，雕刻家在一块石头上雕得出骨血如生的人像，画家一撇绿一撇红一撇灰画得出一幅一幅带有魔力的彩画，谁不是为了垫着一个微笑的影子或是一个皱眉的记号方弄出那么些古怪成绩？翠翠不能用文字，不能用石头，不能用颜色把那点心头上的爱憎移到别一件东西上去，却只让他的心在一切顶荒唐事情上驰骋。他从这份稳密里常常得到又惊又喜的兴奋，一点不可知的未来摇撼他的情感极厉害，他无从完全把那种吃醋不让祖父知道。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中午到夜间，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不过云的高度比较高，而且近地面刮的是偏北风，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能见度和大气透明度不错，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只是夜间气温比较低，预计最低气温在-6度上下，外出请注意保暖。另外，本市仍处于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当中，需特别注意用火的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偏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面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儿续水啊，这是南边，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菜。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前去挡草。八个路的兵将全派到那关公的帐下，皱眉扫问军师，这样的军务不派谋，这是明明国国的大官谋，我瞧好报。孔明说啊，二将军，别看你能征惯战，刀马好，据我瞧你不能够前去挡曹。关公闻听火浪上冒，军师说话太轻薄，曾记得我们弟兄桃园结拜了，我在何人的手内弯落过下梢，破个黄金则不少，只杀得张角望云而逃，温酒也曾把华雄斩，有那三战吕布在虎牢。咱颜良遵守我的刀法玄妙，保着二皇嫂刀把桥，桥过袍我五官连打，入将斩了我在古城的南门外，拖刀计把菜扬，这不他的那个手机叫啊啊啊啊啊啊向上的人头当军令交，此一去我若是把曹操拿到，问军师你有何物把谋交。孔明说当真一去曹操拿到，我军中的这颗印我让你知晓。他二人那立下了军令的状告，诸葛亮伸手把令箭掏，我命你把手在华容道立着高，还把那火焰烧。关公闻听哈哈笑，军师不该跟某家使上的这一招，古来定计怕人家知晓，千为何求点火焰进可见好，明明伯伯舍不得军中的这颗印害，来来来怎么输了，把我的乡上的人头快当军令交。